观看经本第六十一页，倒数第四行，是故当知，见于色空，居无处所，即色于见，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个几句是总结见色出无自性，所谓无所处者，就是指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没有一定的住处。那么这是说他无处所，这个二处虚妄，实际上就是指他的体性也没有。那么根尘实是相对而生的，这一段的意思是比较上要深一点啊。它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实相，众生因为不能够如实了知一切事理的实相，这就叫做起惑啊，佛法里面叫迷惑。因为迷，所以才有妄动啊，这才有造作。造作如果要与理性相违背，在佛法的名词就叫做业障啊。业呢是事业啊，也就是造作。所谓障呢，障碍了见性。佛法终极的目标啊，就是彻底见性啊。性是什么呢？也就是宇宙人生的真实相啊。禅宗叫明心见性啊，《般若经》里面常说诸法实相。华严里面讲一真法界，其实是同样的境界啊，是一样的意思啊。那么这是佛法修学终极求证的目标。那么佛在楞严会上这一大段经文啊，这是有相当之长，四颗七大啊，那么一共是五个段落啊。五个段落前面我们曾经讲过了五音啊，六如啊，此地呢这是第三个段落，讲到这个十二处啊。那么后面呢还有两大段，十八戒与七大，这个五个层次的说法，诸位要晓得，它是说一桩事情。那么一桩事情啊，为什么要五次的来说呢？ 我们世间讲是一而三，三而四，佛在此地是四而五了。其目的是叫我们开悟。如果要是不悟，不要说是说五次，说五百次、五千次都不做啊。悟了以后啊，就不必再说。那如果再说呢，那就叫累赘啊。所以他终极的目标是叫我们开悟。那么佛法的修学，在期限上来讲呢，没有长短啊，不是像我们这个世间修学它有期限的啊，小学有六年啊，中学有六年，大学有四年，给你定上期限。佛法没有期限啊，而是叫你呀，这个开悟啊，就圆满。如果没有悟，那么就是永久啊，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开悟啊，这就毕业。有人很短的时间就开悟，有些人啊，真正是三大分期劫还开不了啊，所以你要问这个学佛究竟要用多少时间，这没有一定啊。我们读六祖坛经，六祖大师他大概不到两个钟头就开悟了啊，这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所见到的最快的一位啊，其余的我们看到是一年、两年、三年开悟的有啊，有几个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开悟的这个人数就相当之多啊，在禅宗语录这个高僧传里面总有几千人啊，这个一生不能开悟的，那这个数量太多太多。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啊，原因是在说没有找到门道啊！啊，他叫我们入门呢，他没找到门，所以他没有法子入门。啊，如果你要找到门，那就有入门的希望。啊，实际上门在什么地方呢？门太多了。佛法里面讲无量法门吧，此地所说的四科七大，一共就是二十五门啊。那么这个二十五门呢，这是讲的纲领，所以佛设这个二十五门啊。第一门入不进去，哎，还有第二门；二门入不进去，还有第三门啊。二十五门都入不进去，从头再来啊，一遍一遍的熏修啊。所以诸位要明白这个意思，你就晓得佛所设的这一切法门并没有重复，也不雷同啊，但是它却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那么中下程度的人，在佛法里面讲根性啊，中下根性的人，往往啊，我们要有相当长的时间来熏习啊，来淘练，而后啊，才能够找到这个门道啊，门径。道路啊，学佛如果不懂这一点意思， 你读佛经啊，免不了枯燥无味啊，尤其佛经比世间书籍难懂的地方，就是它是意在言外，我们要从文字里面去求它的意思就很难了。论言稍微还好一点，为什么呢？直接讲理啊！诸位如果要读华严、读法华，佛在里面讲有许许多多的比喻啊，那真是字字句句都含着有很殊胜微妙的意思，可是你要从文字以外去体会啊，这个字里行间呢是很不容易体会到的啊，真正是弦外有音奇特啊。那么将来有因缘，也许今年下半年啊，我们这个星期三的时间呢可以能够抽得出来啊，如果有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们来讲法华经啊。那么这几天讲法华经的大意啊，我看也有三四十个人来听啊，听得也很趣味，这是讲大意啊。啊，经文呢更有趣味啊，但是讲英文呢要相当长的事情啊。那么诸位从这一节经文里面，这一节是眼色处的总结啊，前面已经说明了，所以佛在此地做一个结论啊，告诉我们眼根与色尘这个处所啊，也是虚妄，二处虚妄。为什么呢？色性之体不可得啊，眼根之体也不可得啊，可见的它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没有自体。有没有这些事呢？有，这些事叫因缘生法。诸位要想的，凡是因缘所生法，它就没有自体。换句话说，没有自体就是虚妄的，就不是实在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真相。了解真相呢，这就能够得正之见啊，就是对于色身啊，眼色处啊，你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不至于看错啊。我们佛法里面常讲的正知正见，这是非常难得的。知见不正呢，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所谓的邪知邪见啊，是一种错误的知见啊。那么诸位晓得，佛法的修学，大家都知道有大小乘啊，小乘法呢着重就偏重在四相上的修学，在四上的修学。大乘佛法呢重在知见啊，这个是不相同的啊。所以小乘的目标啊是以定为主，虽然修慧呀还是以定为主。去年小乘到阿罗汉果的最高地位了 啊，他所成就的是九次地地，啊，大乘人修行是以开智慧为主，啊，所以大乘讲啊，一切种智，啊，它是以智为主，不是以定为主，纵然修定还是在慧，啊，这是大小乘不相同的地方，啊，所以唯有大乘人才能够入佛之境。这个是佛法里面的究竟法，啊，那么也就是像佛在《法华经》里面讲的，啊，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啊，这个意思在此地，啊。那么这些可以说是在佛法里的很重要的修学原则，那么这个地方也不例外，告诉我们这个两处是相对而生的，由于一切众生不晓得事实的真相，把我们这个眼根也执着认为是真的能见，啊，你就问问哪个，你能见，能见的是谁？能见是眼，哪一个人不执着眼能见？那眼是不是真的能见呢？这里就很有问题啊，所以深入一追究啊，问题就出来了。啊，如果不追究，含含糊糊的，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情。啊，那么色尘真的是我们所见吗？啊，真有这个东西吗？啊，这个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啊，从唯识上来说，我们眼见色，这个唯识是不讲第一义，这讲的是第二义啊。啊，单单讲这个见色，啊，我们眼是不是真的见色？没有。啊，眼根呢，就像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啊，而是把外面的色相照在里面，啊，由于眼识造成了一个像一个画面，那么这个画面呢，跟外面的画面呢完全一样。啊，那么诸位晓得，眼识是不分别的。啊，我们作为识，晓得前五识也有啊相应的心所，啊，更有相应的些烦恼心所。啊，实际上前五识哪里会有相应的心所呢？啊，唯识学的都说得很清楚啊。这些相应心所是被拐带的，啊，被第六识、第七识连带而生，不像啊这个第六、第七这个心所是直接的，啊，那么前五识它这个心所起作用啊，它是被牵连的啊。能够分别一切色相，是第六识，不是眼识。啊，所以眼识只有了别而没有分别。啊， 分别色相的好丑啊，善恶是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是不是分别我们外面是没有？第六意识又从，这就好像传播一样，现在的无线电传播一样啊，将眼识那个画面呢啊，又传播到第六识，于是第六识又起了个相啊。你们读过唯识的，你就想啊，心心所都有四分啊，各有各的见分，各有各的相分啊。你不是好像第六意识把这个画面传过去了啊，贪心所啊，这个画面的时候每一个心所都接触，但是哪一个心所会起了跟它起作用呢？那么这个心所它的力量就特别强啊，就在贪爱了。贪爱的时候你们晓得26个烦恼里面贪心所贪爱，贪心所啊，于是又从第六意识这个画面呢接收过去，他自己又造出一个画面。所以你要真正懂这个道理，与外面境界简直不相干呐！啊，简直叫胡闹啊！啊，所以佛就给我们说迷惑颠倒啊。颜色处情形是这样的，这个下面五处啊都是一样的啊，没有一样是例外的啊。唯识说的精细啊，把这些详细情节一样一样给我们仔细的说明啊，但是在楞严会上呢就不是那样的细说了啊。因为这楞严经呢在佛法里面它也是一部相当高深也是重要的一部经典啊，因为它不是属于初学啊。你比像这个唯识里面呢，唯识八法临门那是初学啊，在初学的时候已经把这些事情给你讲清楚了啊，所以在这些经典里面不必要再那么详细的说明啊，一提大家不晓得啊。这是叫我们认识这个我们今天讲见色闻声啊，以及这个心理啊起这个种种感受啊，实际上这些情状过程啊是非常非常的复杂。那么这还没有说到体性啊，如果说到体性呢，完全是虚妄的。所以大经里面常常啊，把这些现象比作空花，比作灯上的云影啊。金刚经上啊，佛举的比喻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是拿这个东西来做比喻啊。一切有为法是哪些呢？事出世间一切法可以说都是有为法啊。如果诸位要读八法，八法前面94种都是有为法啊，心法、心所法、色法、不相应行法，全是有为法啊。那么佛说有为法了，皆是梦幻泡影啊，不是实在的。何止二处虚妄啊！啊，这94处通通是虚妄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啊！啊，所以我们要是执着因缘，这个因缘里都找不到啊！啊，执着自然，自然里头也没有啊！啊，那么这是说明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诸位想，虚妄之相啊，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真心当中来的啊，所以妄是依真起的，迷是依物起的啊，正如同啊这个起心论里面讲，不觉是依觉而起的啊，这要很细心去体会。因为妄是依真而起，所以就相上来说它是虚妄的，就性上来说呢它是真实的。所以在一乘教义里面给我们讲正妄不二啊，性相一如，如果对这个意思我们一下还不容易会通啊，实际上从梦幻泡影这个比喻也能够想得到啊。那么古人还有一个比喻比较上浅显容易体会，所谓是以金作气，气气借金，把这个金呢比作真，比作真性，把这个精气比作妄相啊。我们用黄金可以造成成千成万的不相同的样子啊，做出去很多花样来，那个花样是随时可以变化的啊，所以这些花样啊是虚妄的，但是这个精是真实的啊。那么这个比喻，比喻只是一个比喻，没有法子比到恰到好处，比不到，只能够比个方法，希望从这个方法的意思诸位能够悟入实相。啊，那么说到性相不二，我们用唯识的话来讲呢就很容易明了，见分相分是同出于自真分啊。那么在此地我们讲的色相是指这个相分，眼见是讲的见分，见相都是从自真分出生的，可见得了见相同源啊，同是一体呀、啊。所以经上常讲理智一如啊，如如理与如如智是一不是二啊。所以才说明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啊。说在前面跟我们说过啊，在这个纲领上跟我们提过居无处所啊，在总纲上有这么一句话，那么在此地又给我们说出二处虚妄，我们要从这些言语文字当中去体会妙真如性啊。佛这个说法呢是用一种所谓是轰云托月的方法来显示出来啊。刚才给诸位说言外有因呐、啊。啊，言外有意思，我们要能够体会啊，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体会这个 妙真如性啊。那么注意再看下面呢是第二段啊，第二段讲的耳深处啊，我们的耳根啊，它起作用的对象啊是深沉啊。我乃如根听此其托言中，摄半击鼓，击中撞中，钟鼓应声，前后相续。这佛叫着阿难给他说，说法的前提都是眼前的境界，其他缘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其数即故多缘啊。佛在这个地方啊讲过很多重要的经论啊。那么这个地方今天也是佛教的圣地啊。那么在当年佛在世的时候，可以说这个经师是有相当的规模啊，因为跟佛在一起的这些常随众，就是常随的学生，佛到哪里他们都跟到哪里，都不散的。这些人在经典里面所说的就有1255人啊，所以有这样大的团体啊。可是在当时啊，这个出家人的生活方式是乞食制度啊，所以这个经舍呢只是住宿讲经的地方啊。每一天吃饭呢都要到舍卫大臣去托钵啊。那么这个在楞严经前面给诸位讲过啊，是托钵的制度啊。那么一直到今天，这个南阳小乘佛法了依然是行托钵的制度啊，就是日中一时啊是行托钵制度啊。但是托钵注意要记住，绝不是在外面托这个人家供养的饭呢，他一面走着一面吃着，不是的，那人家看的是这出家人也没有意义了，人家也瞧不起了啊。就是这个托这个一钵饭的时候，还要回到这个精舍里面来吃啊，不是一面走着一面吃的啊。那么注意想想，起源精舍到这个舍卫大臣啊，这个经典里也有一个地方说了啊，有三四里路的路程啊。那么这一个往返至少要一个小时啊，至少要一个小时啊。这个一次往返啊，每一天这样的托钵啊。那么大众在一块吃的时候呢，这是基本啊，所以说一同进食啊，一同进食啊。僧团里面生活是有规律的啊，是有规律的。集中啊，撞中，集中呢都是讲经啊，就是上课啊。上课的时候啊，敲钟啊，啊敲钟啊，就上课的信号啊。击鼓呢是大家在一块用斋的信号啊，就是吃午饭的这个信号啊。我们晓得佛陀在世，他的事业就是教学。那经里面常说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 啊，所以这个佛教啊，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啊，诸位要认为佛教是个宗教啊，那你就是一开头就错了，这一错就错到底。啊，佛教不是宗教。啊，宗教有没有？有，当时在印度啊，96种外道，宗教是外道啊。啊，佛教传到我们中国来，我们中国人也没有把它看作宗教啊。啊，而我们今天一学佛，佛教就属于宗教，所以你不能开悟。那为什么呢？一开头啊，你就错了。那那么佛教是什么呢？你从佛教的宗旨上来说，它的宗旨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一生是教学啊，与我们中国孔子啊差不多，而只是说教学的内容方面有一点差别，他的精神、他的方法可以说没有差别啊。实实在在是最伟大的教育家啊！孔子教学的范围局限在一世啊，就是我们一生师从胎教啊，一直到老死，身终体灭。啊，这是孔子的教学，而佛的教学比这个范围要大。啊，佛法里面所讲的不止这些事，他讲过去事，讲未来事。那么我们可以说，佛陀的教学是三世的教育，啊，孔子的教学是一世的教育。啊，他们两个相通的所在。很多很多啊，诸位如果细细的去观察，你就能够了解啊。这是我们首先要认识清楚啊，我们绝不是在这里学宗教啊，因此任何宗教徒都可以学佛。那学佛是接受教育吗？你不能说这个宗教徒就不接受教育了，哪有这个话啊？没有这个话啊！不接受教育，那怎么能开智慧啊？这是首先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佛门里面的一切设施，要拿今天的术语来说呢，就是教具啊。啊，教具是帮助教学。啊，佛的大殿就是当年的讲堂。啊，佛不在世了，我们还见大殿，我们塑一尊佛像供在当中，如同老师当年在世的时候一样。啊，佛像我们要把它当作神去看待，那就错了，大错特错。啊，你看佛门里面的称呼。 我们称释迦牟尼佛称本师，自称为三宝弟子。师弟子那今天来讲就是老师学生，所以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的关系。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对于佛像的礼拜，这是表示的尊师重道，给一般宗教徒拜神意思完全不相同啊。宗教徒拜神是祈求着神赐福给他，祈求这个神保佑他，我们不是，我们是对于老师的尊重啊，对于道业的重视。那么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见贤思齐啊，佛是一个道德学问智慧都圆满了的人，这是我们的榜样啊。他成佛了，有这样大的成就，我们希望在这一生当中也要像他同样的成就啊，这个意义很深的啊。所以佛门里面塑造的佛菩萨形象啊，叫我们供养，不是叫我们啊当神看待啊。所以佛法里面没有迷信的啊，佛是圣人，菩萨是贤人。菩萨是我们早期的学长啊，像我们现在建孔庙啊，这个当中是大乘至圣先师，就好比是佛陀啊，旁边供的有72位贤人，那是菩萨啊，那是佛的弟子啊。我们今天也是佛的弟子，那我们是先后同一个老师，这是前后期的学长啊啊，我们跟菩萨是这样的关系啊。那么在我们中国所提倡的四大菩萨，这四大菩萨就代表了佛法的四大纲领。好比一个大学四个学院一样啊，这一个菩萨就代表着一个学院，就是这么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四大菩萨教学的宗旨，地藏菩萨教我们尊师重道啊，叫我们孝顺父母啊。观世音菩萨叫我们慈悲义气啊，叫我们要救度一切众生啊。文殊菩萨叫我们智慧啊，普贤菩萨叫我们心行要平等啊，要普遍。这个四大菩萨就代表大乘佛法的四大纲领啊。我们塑造这些菩萨的形象，无非就是启发这个意思啊。我们见了地藏菩萨了，就晓得我要孝顺父母，要尊敬师长啊。见到观音菩萨了，我要大慈大悲啊，一切众生有苦有难的时候，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解决啊。这样一来，你自己就是地藏，就是观音，就是文殊菩萨啊。修学圆满了，就叫成佛啊。所以佛门里面塑造的这些形象，它是表法的啊，决定不是神像啊。但是在今天，确确实实一些宗教的思想 混进佛门来，使佛门带着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今天人说佛教是宗教，我们也没法否认。为什么？你看看一般寺庙，它是宗教啊，它确实把佛菩萨当作神明去膜拜啊，向这些泥塑木雕的佛像去求福，那这叫迷信啊。